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的降水对于交通的出行会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本时段环路的车流主要是集中在东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东北三环、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蔡户营南路南北双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工人体育场北路新东路口东西双方向，京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高速路的运行，京藏高速建祥桥区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瓦窑路段的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四元桥区出京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北五环的北苑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伙儿送出的是药师系列节目，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日常的用药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存在的一些误区。 担心降脂药伤肝伤肾，干脆减半吃，吃着抗凝血药，想着再来点中药调理一下，效果会更好。让饭前吃的肠溶胶囊，担心硬胶囊不好消化，非在饭后吃，这些自作主张的用药行为，有没有一条戳中了您呢？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吃药是不是按照医务人员的要求去做的。用药依从性有多重要，您了解吗？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药师刘志军、主管药师周阳，跟您说说用药不能自作主张。 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用药不能够自作主张。确确实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很多朋友是慢性疾病，可能这用药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话说的好，久病成医，往往这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药它吃着吃着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吃了，总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了解的。我想吃多少药，我觉得身体不舒服我就多吃点，我觉得最近身体还不错我就减点药，这样吃药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用药千万不能够自作主张。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的主任药师刘志军。刘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安贞医院的刘志军，很高兴能够参加曹宇老师的这个节目。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的主管药师周阳，也欢迎周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临床药师周阳。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跟我们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用药不能够自作主张的事儿。也想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问一问二位哈，我们都知道安贞医院的这个心血管的方面非常的强势，很多朋友出现了心脏的问题啊，也会首选安贞医院去看病。这心脏方面的病很多我们都知道是慢性疾病，它得长期服药，是不是在二位出诊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见到，比如说有患者这吃药不按照医嘱，久病成医之后自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事实上在门诊我们确实能够见到这些这一类群的患者。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其实我们觉得他的用药习惯还是不错，但是也是有那种少量的确实像您说的比较有个人的主见，而且他往往对很多的药物担心他的一些有肝毒性啊肾毒性，然后可能就会吃药的时候打折扣，或者是说我吃一顿停一顿，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啊。我不知道周阳老师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 来，别问问这个周药师，周药师非常的年轻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您告诉患者说你应该这么吃，患者说你这个小年轻懂什么呀，我都吃了多少年药了。 是的，这种患者是非常普遍的。还有一类的患者呢，是他服药长期服药之后呢，他的病情得到了一定控制之后，他觉得自己病好了，就擅自把药停了，这个时候反而会引起他的病情的反复加重，这个也是我们不希望碰到的。 对，也就是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治病的过程当中有的这个疾病用药一段时间病好了，这药咱是可以停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即便我们现在把它症状解决了，觉得身体现在没什么毛病，没有不舒服了，但是这药我们依然不能停，得一直服用。 是的， 对，其实比较举一个例子，就是高血压。那大家可能觉得我高血压是明确诊断的，然后我也用了很多的降压药，现在血压控制的也达标了， 挺稳定的。 但是有的人就说我的血压达标了，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停掉了？那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的血压靠自己正常的一个调整已经调整不好了，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但是你现在之所以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是依靠这些药物，你一旦把药物停掉以后你的血压又失控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降压一定既要达标又要保证血压的一个平稳，那你要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我停药然后再吃药再停药再吃药，可能就带来一个血压的波动，反而对你不好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用药的这个依从性特别的重要，我们在吃药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能够自作主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关于用药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进行一下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伙关于用药的问题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随时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稍后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来说一说用药千万不能够自作主张。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想要献血却不知道去哪儿，从今天开始北京市民不用再为这个问题发愁了。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消息，目前北京的全市献血点地图已经通过了首都之窗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上线运行。通过浏览这份地图，大家伙可以查询到本市所有献血点的准确位置以及交通路线。下一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将会按照计划逐步推出预防接种门诊地图、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地图、职业病诊断机构地图、二级医疗机构地图以及助产机构地图，不断加强政务公开、惠民便民服务。 为了把好录取新生入学关，从2018学年开始，入学的新生将会进行结核病的检查。根据了解，全市共在16个区的综合医疗机构、结防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了116家新生入学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的筛查点，从7月25号到9月15号会开展筛查工作，确保每名学生根据自己暑假的安排就近进行筛查。为了确保这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市财政专门拨付了经费，保证新生入学的结核病筛查。最后，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的临时闭馆公告。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也就是周六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会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会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中午的12点之后向公众开放，敬请大家谅解。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的主任药师刘志军以及主管药师周阳两位专业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用药千万不能够自作主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两位药师，其实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二位都遇到过这个用药的依从性不是特别好的，我们说患者朋友哈，我们一直在说用药要遵医嘱，要提倡这个用药的依从性，这依从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是不是二位跟我们先说一说？ 那我先说一下，首先呢，我们的用药依从性的话，就是你要听从医生的嘱咐，医生告诉你你要需要吃哪些药，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疗程，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可能是需要您配合我们进行一些您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需要您戒烟、限酒，然后加强运动，改善您的饮食，进行低盐低脂的这种健康饮食。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治疗的基础上，它都是我们的治疗的打下的基石。只有您尊重我们的医嘱，把这些都按我们的要求去执行之后，那么才能保证您的疾病得到较好的控制。 所以说我们说用药的依从性啊，不光光指的是药物本身，吃哪些药啊，吃多长时间啊，我们什么时候吃，这个是用药依从性的一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调控，也是我们用药依从性的一个体现。 对的，是的，尤其是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所有的治疗其实都是在您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在调整，通过药物去帮助您控制，更好的去控制您的病情。 这个周药师刚才特别提到了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说戒烟戒酒，吃的比较清淡哈。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这药我都已经吃了，这烟我都抽了一辈子了，能有多大影响啊？而且医生给我开药的时候，我这时候烟也抽着呢，这个药就应该已经考虑到比如说我吸烟的影响了呀，为什么你还让我戒烟呢？ 吸烟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来说。那么一般如果您长期抽烟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使您的血压升高10到30毫米汞柱。 就是因为吸烟这一个因素。 对，而且它吸烟除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知道的致癌这些因素，还有我吸烟之后会对我们的血管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我们的斑块的形成，可能都有我这些吸烟吸进去的有害物质造成的。但是戒烟的好处又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如果您戒烟超过了一年的话，那么您的冠心病的风险还有它的死亡率都会降低到50%，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戒烟能达到5年以上的话，那么您的冠心病的死亡率可以降到跟常人是一样的。 好，我也想问问，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药物有可能和我们说吸烟吸到我们肺里面，比如说这种焦油啊、尼古丁什么的，产生这种化学反应，从而影响到疗效，甚至我们说有一些这种毒副作用出来，会有可能吗？ 这个其实烟草直接跟这个药物的相互作用比较罕见。那我们说，如果说的专业点，比如说我们这个吸烟的整个的这个行为会造成我们体内某一个酶它的活性升高。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就是说这个酶活性升高以后，它对很多的药物的代谢啊、解毒作用会增强。那比如说我们吃的一种药，比如说一种叫 抗精神病的药叫氯氮平。 嗯， 那么这个药在体内是需要经过这个酶来代谢。 嗯， 那么如果我吸烟之后长期吸烟，会诱导这个酶，那它的活性很强，那么就会造成这个药物就是这个氯氮平的它的一个血药浓度降低， 哦， 它的一个疗效也就随之降低。 嗯，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吸烟对药物的影响。 嗯，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吸烟本身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危害，像刚才周阳老师说的啊，他对这种血管，比如说对这种血管的炎症啊，或者说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那么所以对于心血管领域来说，我们特别要强调病人一定要戒烟。 嗯， 一定要戒烟。 好，在尤其是我们说心血管很多的疾病，这个时候都是需要长期服药甚至终身服药来控制的。 对， 这个时候如果您戒不了这个烟，我们可能比如说原来吃一片药就可以搞定的事情，现在这个药我们得加量了，甚至我们比如说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本来我吃一片药血压可以维持的非常稳定，就是因为吸烟了，我这血压开始有波动了，控制的没有效果那么好了，都有可能是和吸烟是有关的。 对，可以这么理解。 嗯，好，那我们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如果用药的依从性比较差，不仅呢我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医生告诉我一天吃三次，我可能有时候忙忘了一天就吃两次，少吃了，或者说我觉得哎呦，今天我中午忘吃了，我晚上就多吃一点，吃个把中午的补回来，吃两顿吧。这样的话比如说用药的依从性，如果我的药量把握再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对我们的整个疾病控制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服用比如说抗血小板的药物或是抗凝的药物的患者来说，可能有威胁生命的。 哦，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有些患者他平常比如说服用华法林这个药物，它是一个抗凝的药物。嗯，他如果是有比如说房颤，或者说他有那个进行了机器瓣膜的置换手术的话，它需要长期终身服用。那么如果它有一天没有吃的话，那么有可能在它的机械瓣上就长出了血栓。 嗯， 血栓脱落之后就有可能发生脑卒中。 哦，就一天没吃药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然后如果呢它是说我今天忘了吃了，明天我吃两片， 嗯， 有可能出血。而且如果是这个出血没有得到及时控制的话，也可能引起生命危险。 所以说用药的依从性真的是非常的关键，有的时候它可能和我们的不光是健康相关，甚至和生命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好， 我也帮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想问两位专业药师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我们说长期服用这种高血压药物的这种老年朋友啊，经常会存在比如说稍微有一顿忘了吃这个药，但是他跟我们反映说我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呢我晚上吃完药再量血压，我的血压还挺稳定的，依然是在这个正常值范围之内，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偶尔忘个一次两次没太大问题啊？ 这种想法其实首先我们一定要强调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可能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现象，它偶尔漏了一次，那么血压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是基于因为我们这个药是一个长效的。 嗯， 那么它因为它是一个长效的，我经过了数次吃药以后，我体内的能够起效的这个血药浓度可以维持很长时间，那么它偶尔漏服这一次确实对这个血药浓度的影响比较小，但是这是一种很坏的习惯。 嗯， 那么如果说你从这个降压药上得到的这个经验然后用于一些其他的药物治疗，比如说像刚才周阳老师说的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 嗯， 或者说抗凝的药物，那你用在这上面是会出大问题的。那么另外也是因为这个叔叔阿姨可能说到的这个药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那么有一些药就不可以。那比如说像有一个药叫硝苯地平控制片，那么它在体内的代谢非常的快。 嗯， 虽然说这个药可以每天可以持续24小时的降压，但是你一旦不服用的话，你第二天的血压就失控了。 嗯， 那么对于这类药物其实也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能够不能够偶尔漏服。 嗯， 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时足量吃药的一个好习惯。 嗯，我也想问问，有很多这种高血压的朋友，可能这个高血压的年纪比较大了， 嗯， 偶尔一次他不吃药，虽然血压可能超过了我们说的这个标准范围， 超过了这个汞柱数之后，他依然没有不舒服的反应，他也没有觉得哎呦心慌啊，也没有觉得头晕，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时间久了之后，他对于血压稍微超出我们的标准值，他已经习惯和适应了，不代表我们说不难受身体不舒服就和我们这个疾病控制住了是可以划等号的。 是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要是长期的血压非常的高，比如说可能长期维持在180或160，然后经过我们一个阶段的这个药物治疗之后，然后血压能够控制在我们认为的一个正常范围，比如说140、那么偶尔他漏腹一次，血压再飙到160，那么他可能感觉并不是那种特别明显，但是其实这种血压的波动其实对我们一些重要的靶器官，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的这种损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降压并不是说降压的这个核心并不是单纯的降低血压，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大脑、心脏和肾脏这些重要的脏器少受到血压波动的一个损害。那么所以降压的理念一定是首先是要达标，达到我们设定的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平稳， 保持 稳，不能让你的血压忽高忽低，那么这样损害反而更大。 有的时候这忽高忽低可能有一些血栓就是由于这忽一高忽一低被冲走了，顺着血管就开始走了，到心脏就是心梗，到脑子里面就是脑梗，非常的危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想问问两位专家的一些问题。有朋友说我的病不是特别的重，医生呢建议我这药啊每天吃两次，想问问我感觉能不能一天一次就行，而且自己也试过说一天一次之后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自作主张把这药打折扣吃行不行，尤其是他还感觉自己没什么不舒服，挺好的呀。 这个的话我们要一般的话是不推荐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给患者们推荐的这个给药的频次是根据这个您的疾病病情的变化特点，还有我们的药物的半衰期的特点来制定的。它都是根据科学依据来制定的。 也就是药多长时间能从我们体内代谢出去，可能就没有药效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吃一颗，然后让这个药效继续在我身体当中维持， 保持一个恒定的状态。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不能自己减量吃之外啊，我知道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吃了西药的时候，哎，我再弄点什么中药这种我们说补剂，我们说这个补剂吃了之后，尤其是有很多这种有这种说功效性的这种我们说中药的补剂，这个时候他说了我吃了这个中药它其实可以控制一下我们的这个病情了，那我这个西药也可以稍微控制一点，我西药一半中药一半这样掺着吃行不行。 我们一般来说不主张这种用法，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对中药了解的还相对比较少，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中药和西药之间打架的问题，或者说叫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对它的资料掌握的又非常的少。咱们老百姓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就是总是认为西药会有伤肝伤肾，会担心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他总是想能不能用中成药来取代，或者是说我能不能通过合用这个中成药来减减西药的剂量。那么其实我想在这儿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西药的毒性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一个药物我们服用一段时间，比如说降压药，那么我们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门诊随诊的时候发现哎，肝功能也没问题，肾功能也没有问题，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其实对这个药是能够非常好的耐受。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长期按年几年几十年的吃都没有关系，不用担心这个药因此会伤肝伤肾，我们想办法一定要换成这种中成药。因为我们其实对中成药不太了解，所以特别是涉及到相互作用的问题，那么也不建议大家自己随便我再加点中药或草药调理一下，那么其实不主张，能少用药尽量少用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 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的疾病我们都知道是中西药共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西药共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得有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药师帮您把过关之后，咱们才知道这个中药和这个西药两个到底能不能一块用，它俩一块吃会不会造成比如说一些相互的这种反应， 对， 造成一点作用。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药师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这个中药也要吃西药也要吃，中间最好也间隔开，不要一起服用。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上半段节目非常有限，再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上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这个很多的降脂药听说要吃一辈子，就特别担心它的副作用，想问问能不能把每天的降脂药20毫克吃10毫克，这样减半，说这样的话自己的血脂也不是特别的高，药物的副作用到底应该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怎么避免？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多哈，我们先说说这个自行减半。首先我们在上一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了，是不行的，有的时候这个药效是有关系的。那药物的副作用，这个我们到底如何看待？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这个在吃药之前别空腹，有一些朋友说能够减低这种副作用，还有朋友说吃完药之后再喝点这种比如说茶甚至这种解酒的东西，保护一下我们的肝脏，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和科学根据呢？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太推荐的，尤其是刚才比如说茶这种，它有鞣酸，有可能跟我们的一些药物是有相互作用的。嗯，然后其实呢，大家对于降脂药物呢，其实不用太过分的担心。如果大家需要长期服用的话，那么我们的推荐就是，如果您刚刚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降脂药物的话，那么建议您服用一个月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生化的检查。 好，复查一次。 对。这个检查的目的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一个看看疗效，一个看看有没有不良反应。如果都是，比如说我们主要是看哪些呢？血脂的四项，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看疗效的，有没有达标。还有呢，就是我要看一下肝脏有没有受损，就看一些转氨酶的指标。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话，您就可以正常的安心的去服用。 好，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就到了，我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儿来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见晴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担心降脂药伤肝伤肾，干脆减半吃，吃着抗凝血药，想着再来点中药调理一下，效果会更好。让饭前吃的肠溶胶囊担心硬胶囊不好消化，非在饭后吃，这些自作主张的用药行为有没有一条戳中了您呢？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吃药是不是按照医务人员的要求去做的。用药依从性有多重要，您了解吗？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药师刘志军、主管药师周阳，跟您说说用药不能自作主张。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的主任药师刘志军和主管药师周阳两位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用药千万不能够自作主张。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专业药师都告诉大家伙了，其实用药的依从性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依从性啊，不光是怎么吃药，其实很多生活方式的改变，戒烟戒酒啊，清淡饮食啊，少食辛辣刺激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的用药的这个我们说依从性是密切相关的。药效到底好不好，对于病情的控制到底能不能够很好的达到我们的目标，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就和依从性相关。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有很多听众朋友问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看看大家伙儿的问题哈。首先来回答一下携手医生这个朋友的问题，他想问问专家，如果吃着抗凝的药物，那么是不是中药是不能够一起服用的，比如说像很多活血的中药就不能和抗凝药一起吃，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尽量我们希望它不要一块儿吃，尤其比如说如果现在我们的口服的抗凝药呢，大概的是分了两种，一个是就是华法林，这是最经典的一个，还有呢就是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 那么华法林呢，它是非常，目前我们知道与许多的中草药食物都有相互作用、 哦、 那么都会引起它的那个，它的有一个我们叫监测的值叫 INR 值的波动，那么这个值的波动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抗凝效果。 嗯， 如果您必须要服用中成药的话，然后您又同时要服用华法林的话，那么就是我们需要您提示您要密切的去监测 INR 值。 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中药也是医生给您开的、嗯、这个华法林也是医生给您开的，必须要一块服用的话、嗯、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得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值进行定期的监测。 对， 这个比如说多久监测一次，还是说我吃完药就得测呀？ 是这样的，如果您已经长期服用华法林了，您的 INR 值是很就是保持的比较稳定的话、 嗯、 那么您这时候可能您的监测周期是一个月，但是您同在这个时候加上了一种中成药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您服用中成药之后的3天到5天之后就要再去测一下 INR、 哦、 如果这个 INR 比您之前的这个值发生了波动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那监测周期就要从您原来的一个月变成了现在的一周、 哦、好， 然后您停药停止服用这个活血的这个中药之后 药 也还要再去测这个 INR， 然后我们再去调整华法林的量。 好，这个 INR 值啊，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具体是什么意思咱们就不深究了、 嗯、 总之大家伙明白这样的一个值和我们服用了华法林之后的药效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值如果过低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的水平。 对， 所以说吃了药之后华法林我们得定期监测一下这个 INR 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您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又加了比如说中成药，我们在吃了中成药之后3到5天我们又得去查一下。 对， 嗯，好，这个华法林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很多老年朋友其实经常要服用的一个这个药哈，也想问问刚才周药师说到了华法林和很多的中成药甚至和食物都有可能发生相互的作用，就得问问您、嗯、比如说最常见的和哪些食物或者说哪些中成药有可能发生反应，我们尽量避免它。 在食物来说，其实我们跟患者说的是您是要保持您的饮食均衡 啊、哦，什么都吃 对，它是这样，因为它我们很多的绿叶蔬菜里头都含维生素 K、 嗯、 这个物质就会影响我们华法林的效果，但是我们其实是提倡大家吃蔬菜的、 嗯、 只是说需要大家保持一个摄入量的均衡就可以了。 嗯， 但是比如说一些食物的动物的内脏，这种有的里头也含上维生素 K 比较多，那么这种的我们就是希望您可以尽量避免的吃，嗯，因为它对于健康也是不太有利的。嗯，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服用阿司匹林和布利维的时候呢，一般医生都会建议合用雷贝拉唑，想问问能不能换成奥美拉唑？其实这个雷贝拉唑和奥美拉唑这两个药到底它的用处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医生都建议和阿司匹林或者是布利维这样的我们说预防性的用药同时服用呢？ 嗯，那么这个雷贝拉唑和奥美拉唑其实都是消化科常用的一个药物，主要是用来治疗一些消化道的溃疡， 嗯， 或者是说一些用来预防这种消化道因为应激性的原因导致的一些出血。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对这个华法林这个阿司匹林和布利维的一个保护，因为这个对胃肠道比较刺激。 对，因为这个我们要用两个抗血小板的药物来治疗来预防这种心血管事件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因为特别是华法林对胃肠道本身就有一种刺激或损伤、嗯、那么同时这个氯吡格雷能够延缓这种溃疡面的一个愈合，所以他们俩合用可能会带来一些消化道的一些溃疡出血的问题。那么所以一般的如果我要接受一个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话往往会合用一个什么什么拉唑来预防这种出血、 嗯、 但是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药叫氯吡格雷，它可能和某些这些什么什么拉唑会打架、 哦、 那么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说你接受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治疗的这些患者，如果我要预防这种胃肠道的一个溃疡或出血的话，我选择雷贝拉唑或者说潘多拉唑或者说兰索拉唑都可以，但是在说明书里边也明确说尽量避免合用奥美拉唑和 S 奥美拉唑。 嗯，好，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药单独吃是没什么问题的， 没有问题， 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胃肠道有一些 困扰有一些这种疾病的话， 嗯， 吃这个奥美拉唑没问题， 没有问题 啊，嗯。但是如果和我们很多的这种抗凝药一块服用的话，可能会有相互的反应。 对，它和这个氯吡格雷会打架，所以我们要避免氯吡格雷在应的时候合应奥美拉唑和 S 奥美拉唑。 嗯，也想问问这个问题啊，可能会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大家伙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药，这个名字都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个药效或者说适应症也都是差不多， 嗯，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药我们就可以自己相互的比如说替换一下？ 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咱可能天天吃奥美拉唑，那么突然某一天这个药断顿了，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换成什么蓝索拉唑？那么如果说是单纯的就是用来治疗某一个疾病，那么你的用药也没有特殊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同一类的药其实都是大致可以替换的。当然你在替换之前建议还是要问一下医生或药师， 嗯， 啊，那么对于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多种慢病的患者，你用药很复杂，那么里边存在一些千差万别的一些相互作用的属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建议普通老百姓自己说 换 我换药， 哦， 那么你即使要换你也应该去医管局所属的这些医院，他们都有一个叫门诊用药咨询的这么个场所， 嗯， 去问问药师，打个电话也行， 啊， 去当面问也行。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单独用药就吃这一种药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说明书，适应症啊各方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考虑自己相互换一下药。但是如果你还服用了其他药，这个时候我们在联合用药的过程当中就得特别留心了，有可能药物之间会有这种相互的副作用。 嗯，对的。 好，继续来看张先生，43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二位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一直呢在吃氯地平片啊，这个氨氯地平片已经三年了，想问问这种成分的降压药有洛活喜和鸭士达两种，这应该是两个品牌哈，说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的，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关于国产药进口药，大家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进口药是不是更好一些呀，国产药是不是更便宜一些呀，到底我们该怎么选呢？ 那么我尝试来回答一下。那么从咱们药品监管的角度来说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这些药理论上来讲它的疗效和安全性都是有保障的，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啊，这个国产药和进口药在这个疗效和安全性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确实从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管的历史上来看，确实有一些小的问题存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啊，我们从专业领域里边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就叫药品质量一致性评价的问题。也就是说，个别的药品可能存在跟原研药品之间还是有一点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可能会带来疗效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带来一些安全性上的一些变化。 嗯， 那么可能我们现在国家会有一个计划，在2018年底要完成基本药物的这个质量一致性评价的，那么可能还会有将来对所有的常见的一些药物都要做这个工作。那么对于鸭士达和洛活喜这两个品牌的药物来说，他们的疗效和安全性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异，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医保的情况或者说其他的经济情况，对，您可以自由的选择。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秦瑟瑟这个朋友想问问说，血压高吃药的话是需要两种以上的药效果会更好吗？这个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一看啊自己的这个病情哎呦比较严重，这个时候呢就希望迅速控制病情，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说我能不能吃多种药一块儿来吃呢？ 这个的话是要通过那个专业医生根据您的血压的水平进行判断。然后我们目前呢，如果您的血压一直控制不好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多种两种或者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去控制，这个一定要是根据医生，而不要自行的去添加药物。 好，您说的这个自行添加药物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经常吃这种慢性疾病一直吃药的朋友，吃着吃着就会发现诶，别人吃这个药效果特别的好，自己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换成这种药啊，这个时候如果适合别人的药，我们经常说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这个时候能不能比如说先尝试一下，或者说把这个药拿给我的药师咨询一下，我能不能考虑也换成那种药，我听了某一个药特别好。 这种换药其实我们就称呼普通老百姓的叫跟风吃药，比如说我的老邻居老李吃的这个某个降压药，比如说吃一个什么什么普利效果很好，那么我原来是吃的什么什么地平我想尝试一下。也是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药物没有说哪个比哪个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嗯、 那比如说你可能邻居用的这个什么什么普利拿过来你试了一下，哎呦觉得现在天天晚上咳嗽的都睡不着觉，干咳，那么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你。 嗯、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跟风吃药，因为你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调整其实非常的费劲。那么医生和你要经过可能前前后后一个月的时间才给你找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案，那么就不要轻易的变动啊！如果说这个方案已经不适应你了，比如说这个目标血压或血糖控制不好了，我需要调整的时候我才动，否则的话其实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嗯，不要跟风吃药，这点特别的关键哈。关于用药的这个方案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不同的医院，甚至在同一个医院不同的医生上，我们都会有一些差别。有的医生建议我吃这个药，有的医生建议我吃那个药，有的医生建议我吃中药，有的医生建议我吃西药。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来如何分辨呢？ 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普遍，那就是因为其实治疗就是一门艺术。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高血压的治疗，我们有七大类降压药。那么虽然有一些共识的或者说指南的东西，大家都是普遍的去这个大方向上它会掌握，比如说我是联合用药还是单药治疗，我是哪几类药物可以联合用药，但是往往就是说不同的医生自己学习的知识掌握的这些技能和实践的经验不同，那么他对同一个高血压的治疗可能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治疗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可能都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治疗高血压只有一个 标准 不变的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所以你比如说你去协和那么治疗你的高血压，那么协和的大夫可能给你一个方案，那你去安贞医院，安贞医院的大夫给你一个方案，你去阜外医院，阜外医院还会给你一个方案。至于说这三个方案哪个会更好呢，其实就是关键于看您用了哪个方案之后不良反应很少，那么你的这个血压控制又很平稳，这才是最好的。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而且对于疾病的治疗，我们真的要再次跟大伙强调一下，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 并不是说什么样的疾病对应什么样的药，我们都已经规定好了，不能够越界。 嗯、 很多药我们都说这个时候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 黑猫白猫，只要治好我们的病，抓住老鼠它就是好猫了。嗯，好，继续来看，还有花自芬芳这个朋友啊，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他说他检查这个血液的生化，各项指标呢都很好，但是呢检查说两边的颈动脉有斑块，医生呢就建议他吃阿托伐丁钙片，想问问吃这个药自己到底要不要吃。他说他觉得这个指标都挺正常的，吃完这个药会不会反而不正常了？说自己今年60岁，血压呢也比较正常。嗯。 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女士她目前是已经发现了颈动脉斑块的话，那么他们就属于我们叫 ACS 了，那是 ASCVD 的患者了。 嗯， 这种患者只要是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通过降脂治疗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危险因素我们说比较这个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其他疾病的因素已经出现了，我们不能不管不顾它。 对， 虽然它现在没有引起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血脂的变化或者其他的问题，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可以为我们不管不顾。 这个我还要纠正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血脂的正常来说，其实它这个已经有斑块的话，就是我们的斑块其实是由我们的血脂堆积在我们的 一个部位， 对，内皮血管内皮破了之后它堆积在里头产生的。 嗯、 那么像这位女士的话，那么她已经是属于我们的极高危人群了。 嗯， 她的血脂需要控制到非常低，我们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需要小于 1.8、 哦、 她才算是达标。 哦， 她不能再去看， 并不是正常的标准， 对，正常范围了。嗯， 哎呦，所以说这个医生建议您吃个药，这是有道理的。 对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阿司匹林到底能不能够长期吃，到底应该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的问题。对于阿司匹林，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这个样的一个药，我们说非常的经典，其实年头也不短了。 对， 那这样的药到底该怎么吃呢？ 阿司匹林这个药到现在为止上市已经150周年了那么这个药确实是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在常吃的一个药物，因为它确实对心血管的一级二级 预防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你没病的时候我可以预防，你有了病的时候我还可以再预防你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或者说出现一些新的并发症。那么关于阿司匹林它的一个服用方法，因为我们现在作为预防心血管事件的这些阿司匹林都是一个小剂量的肠溶胶囊。那么所谓的肠溶胶囊就是一定是我们要让它尽可能在肠道中溶解释放药物。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胃里边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那么这个肠溶胶囊就不会在胃中溶解释放，那么也就减少了阿司匹林对胃的一个刺激。那么当它蠕动到这个小肠的部位是一个弱碱性的环境下，它才能够崩解释放出来被吸收。所以呢就是这种肠溶胶囊我们一定是建议患者是在餐前或者说空腹状态。那么当然也有的患者喜欢在睡前服用也可以，但是一定是说你的晚餐要尽可能往前提一下，比如说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吃晚餐，你十点多再吃这个药睡前的话，那么也是相对来说胃里边是一个空腹的状态，那么就不至于说它在这个胃中溶解。因为我们饭后以后我们的食糜会冲淡胃酸，那么导致这个肠溶阿司匹林说不定就在胃中溶解出来，那么可能会对胃有刺激作用，所以要么空腹服用，要么一定是保证你餐后几个小时再服用。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的一个基本的用药原则，只要是 肠溶胶囊 这种不管是肠溶胶囊还是肠溶片， 对， 我们都建议大家空腹服用， 对， 不要胃里面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你想胃里面已经有东西了，你再把这药吃下去，它想直接到我们的肠子里面也有东西拦住它，而且会改变我们说整个胃里面的这个环境。 对， 那这个蔡阿姨其实也是在问这个阿司匹林到底是空腹还是饭后我们回答了，她还想问问比如说像早上清早吃还是睡前吃，比如说一早一晚这个时候都是空腹的状态，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因为阿司匹林它对这个血小板的抑制是一个不可逆的，也就是说我在这一天中的任意时间吃其实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是愿意清晨早上起来跟降压药一起吃也可以，那么你要是晚上睡前跟这些他汀类药物一起吃也可以，所以就是看你的一个服药的习惯，这个都可以。 好，他还想问问这个蔡阿姨的问题，说吃瑞舒伐他汀已经6年时间了，想问问用不用换药，总吃一种药到底行不行，说现在呢血脂控制应该是比较正常的，还想问问利尿剂能不能够终身吃。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种常年服药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困惑，同一种药物能不能一直吃，我要不要吃这个药换换那个药然后再吃回这个药，别一直吃产生这种抗药性了呀。 像他汀类这个药物的话您可以长期吃，而且像您说的如果您血脂控制非常好的话，我们不建议您突然去换一种 随便换药， 因为到时候可能因为他汀类还是有差别的，可能对您的血脂又出现波动，所以您可以继续服用这个瑞舒伐他汀。然后利尿剂的话不太清楚您是为什么开始服用利尿剂，如果是因为心衰而开始服用利尿剂的话，那么如果是慢性心衰患者的话，有可能是需要我们长期服用利尿剂的。 好，那利尿剂如果需要长期服用的话，也是可以终身的，如果有需要的话。 对，但是需要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关于这个比如说同样一种药，刚才呢这个周药师回答了他的问题，说这样的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如果效果比较好的话可以一直吃不用换药，比如说对其他的这种药物我有必要担心我长期吃一种我产生抗药性，对这个药会越吃越多这样的担忧吗？ 这也是我见过很多的患者他们经常问的问题，也就是说单个药我长期吃会不会对症耐药了。 对， 那么像我们治疗高血压的这些药物其实现在没有发现说我单用某个药血压控制得很好，我是不是吃几年以后我就不能控制血压了。那么最明显的可能会产生耐药性的有这么几个药物，比如说有一类叫黄尿类的降糖药，也就是说什么格列本尿啊，或者说这一大类药物。那么这一大类药物为什么会出现耐药，是因为它起效的原理就是让我们残存的胰岛细胞 继续往外释放胰岛素来达到一个降糖作用。那么当我就相当于我用一个鞭子抽一匹飞快的马，我让它尽可能的跑得更快更快，那么总有一天这个马会被累死，那么这个残存的胰岛其实胰岛细胞也会最终啊功能就没有了，也就是说释放不出胰岛素，也就没有办法降糖了。那么还一类药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是抗菌药物，因为抗菌药物作用的是一个生物体，那么这个生物体其实它在不断的分裂，那么比如说某一个细菌它每天可能产生十的几十次方的这个量，那么在对某一个药本身是敏感的，但是这些细菌在繁殖的过程中会产生突变，某一个突变的个体可能就对这个药是耐药的。那么这个药其实最大的作用是杀死了所有敏感的，把这些不敏感的反而保留下来了。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药就耐药了，因为我对我敏感的都被杀死了，对我不敏感的全保留下来 了。 那么这是另外一大类药物，所以一定不要滥用抗菌药物。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抗生素滥用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对，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药可能不能够长期这种服用，但是有一些药呢药效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对我们的伤害也比较小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长期服用 的，是可以 的，不用担心。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也想问一问这个两位药师，如果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还有用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心血管方面的用药问题，能在安贞医院找到刚才这个周主任说的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们说用药的咨询门诊吗？ 对啊，我们其实医管局所属的这些医院都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用药咨询的诊室，那么我们北京安贞医院除了这个用药咨询之外还有一个门诊叫治疗药物管理门诊。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关于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去我们门诊去接受一个现场的一个咨询。 好，除了这个我们说用药咨询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用药咨询的门诊， 对，就 大家也可以挂号然后咨询一下相关专业的这种药师。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跟大伙说一说外伤不留疤最好呢去挂整形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尝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